可乐极了，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这还得有身。 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好， 好不好？ 那咱来吧， 来， 没问题。嗯、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姐姐，你压着我这笔了。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也不怪我这， 我这过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着急别着急，再来， 行吗？ 再来，哎，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发达，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你先等会儿， 不是你这孩子呀， 啊。”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呀、啊？你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给大伙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都知道这 都 是剧情都明白。 那还废话干嘛呀？ 赶紧唱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 趴大堂，黑堂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小白菜也不错。 谁说呀、 啊？他漂亮啊！ 不是， 他叫水疙瘩，这完了。 都知道 啊，大冬瓜这都不差着。 我说咱别说了啊 啊！ 都知道这剧情，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就听您唱， 没废话了， 赶紧吧。 可乐意来这个了， 来吧， 哎，好玩的。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八大长黑长的浪长隆咚一个隆的苍。于老师人也不错。 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我夸他，你知道吗？ 你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不要这个了， 不要，赶紧， 直接就唱了。 对， 好，来， 兄弟， 把姐姐背上写吧。 八大 扛黑扛浪扛隆咚一个隆的扛，听好，写边庄，悲痛难忍。康康江南郡杭州府不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先顾私情，各个相夫巡抚当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奉着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存报的含冤求宰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的吧，烫，呸！您这是杨乃武写状啊？ 郭德纲杀猪！ 哎，去你的！ 刚刚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片段《杨乃武写状》。小孩子嘛，看书总喜欢给书上画的人物啊添点五官呐、啊、衣服啊、道具啊什么的。于谦也不例外。小学的时候，于谦看《林海雪原》的小人书，书里的人物都是京剧里的形象。头戴皮帽，身穿皮毛大氅，脚踩在厚厚的雪里。这小小年纪的于谦看不明白，以为书上的小人都忘了画脚了，于是赶紧一个把脚给添上了。成年以后，每当翻看这本《林海雪原》的小人书的时候，这于谦那都忍不住得笑出声来。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咱们再来欣赏于谦、李菁、何云伟合说的相声片段八马褂。 说这么半天才明白。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是因为啊，这风把这篱笆墙给刮凹进一块。 你们俩全这么大身上是怎么的、 哎、我这井才让出去的。 这明白了，明知道了、哎、知道了。 说话就按超劲 儿。哎，你是他可绕远了这个。 哎，您等会儿我跟他说说。 哎，您找他聊聊吧。 辛苦。 好家伙。 辛苦。没有你这样的。哎、你想想。亏了你了。 哎呦，这么说话 亏了你了，要不今天麻烦了， 那是不是、啊？ 你看我现眼了， 笑了。 你瞧瞧， 你 哎， 哪有这么说话的？你别这么说话。 哎，行了，我注点意， 费多大劲？ 你瞧， 擦擦擦， 哎，擦了吧，擦了吧。 错、哎，擦什么呀？这是、哎， 这回这点尿点蹭不到马褂上了。 哎， 行吧， 全蹭哪了？ 你看， 行吧，这马褂啊， 我再一点穿，再点穿，我穿多日子？ 俩月 。 啊， 够朋友， 你瞧瞧怎么样？ 得，我得着了。 哎， 行， 早还两天，晚还两天、 哎、 没关系。 好嘞， 啊， 走吧， 再一直穿。 哎，爸， 哎， 不用定点了，这回、啊、 走吧， 再聊会儿。 聊会儿，就是，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 哦，是是， 没坐过这车吧？ 我坐它干嘛是？那不行， 怎么？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怎么？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哦，我明白了，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对， 盖好了盖，神不知鬼不觉，半道小王庄接新娘，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再奔火化场。 对，多好， 行啊， 太行了啊！等着这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什么叫开头啊？ 就干这个的，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这么叫着亲热， 那叫 开头。您好， 哦，开头，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好好，这一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背两天一课。 我说可不，我说这是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那个，你少的满斗娘家人啊， 都他们家亲戚， 蛮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啊，咱自儿立死这儿行吗？别跟钱儿了，钱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呢？你吃错料了， 人家听着新鲜。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我说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 王对付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什么？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 干什么用？ 给他 请客送礼。 无论如何 就这 帮忙吧，多受累。小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对喽。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让人家跟着吧。 我说你别跟去了。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这个、 就是啊，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他跑得动吗？ 我发的，谁让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 哦， 咱可会这个。 会什么？ 进门我就喊。 喊什么？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谁呀、啊？ 是我门口的姑娘。 哦， 小名叫哲理， 就叫这个名字。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叫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什么口吻呢、啊？这是？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折里可就跟我折里上了。 折里什么？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啊！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什么叫蓝白道啊？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 啊， 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是， 折里就问我：“哎呦，万能叫，这大胖子是谁呀、 啊？”是啊， 我说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是谁呀、 啊？大胖子那不是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哎，那不你二姨夫能主席吗？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为什么？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我说那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呦，您瞧瞧，喂，那么大胖的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真是 胖子龙爪还跟大哥 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是啊，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名不叫四锁吗？ 还真有说的，你看。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 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啊，可恶可恶，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 啊， 他实在没治了， 没事了。 哲林，哎呦，万能脚气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是啊，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 啊， 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是， 那叫没治了。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这 我那儿白活着了 啊， 开车的受不了了， 哦， 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刀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 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啊、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呢。 真是，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哎，这怎么讲啊？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 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啊， 把新娘搁下呀、啊，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哎呦， 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 啊， 咧着嘴就哭上了。嗯、哎呦，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真是， 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闺女火化头一模了。 哭着哭着抽上了， 啊、我们准备想的解决吧。 我说。怎么回事啊？ 停那儿了。 哎呀， 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 哦， 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是啊， 万能胶啊！ 啊， 他也死了。 哦， 你看看咱先烧哪个？ 烧哪个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不正之风》。不正之风的故事本身那就是一个大包袱。万能胶百密一疏，功亏一篑。本想用着装死人的灵车送新娘子去举行婚礼，不料啊，竟把这新娘子拉到了火葬场。嘿呦，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却极端的符合万能胶这一类人的所谓万能性格。这样的荒唐事儿啊，别人不会干，也干不出来，只有他们万能胶这才干得出。这段相声面对现实，触及时弊，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社会上种种走后门的现象。在欢声笑语中，人们认识到纠正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令人玩味无穷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李翊君这首《风中的承诺》。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在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